講咩話？ 我話酒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說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了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女味蕾，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咯。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很容易的，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 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咧？我一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仔！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 Kevin Ho，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起来，我带你玩个世界，我骑住高铁啦，阿妈话我真系变态。 好啦，翻嚟第二节嘅北上频道啦，我哋今日嘉宾咧就有呢、這个。 講都唔肯走啊！ 疑似香港人嘅， 係同刁文流一樣，都係牛頭角上村天星幼稚園嘅校友啊！ 最中意俾你再講多次先， 牛頭角上村啊！ 牛頭角上村出好多名人㗎，係 咯，係 有牛頭角津，我係牛津嘅，牛頭角津貼小學， 牛津黐線， 唔係讀緊天主教嘅冇錯， 牛頭角天主教小學啊 ！OK， 係啦，土生土長嘅， 我喺佢隔離有個基顯， 葉寶林，係 Bobo， 咁啊 Bobo 咧就我好中意讀嘢。咁啊，读下一段咧，系 Bobo 写嘅嘢啦。咁啊，就关于就点解会捍卫呢个中港家庭嘅团聚权利？咁佢咁讲嘅，睇得清呢个咧旧区保育同埋本土农业背后嘅政治经济，就知道大敌咧就系地产霸权同埋呢个中港两地政府联手勾结嘅势力，系为国家资系视为国家资本主义。咁佢拆咗皇后码头，牺牲咗我哋嘅公共空间嘅解值。象徵咁就係為咗建摩地大商場，咁逼遷菜園村民，受益嘅就係鐵路沿線嘅地產物業，剷平新界東北咧就係將所餘無幾嘅本土小農咧都逼上絕路，然之後咧就但係咧就將呢個高爾夫球場嘅富豪俱樂部咧就留低。咁敵人咧係中港兩地政府同埋資本勾結，所以反對內地人嚟香港炒高樓價，亦都唔會希望李嘉誠做無良嘅僱主。咁呢個係其中一段咧，就係 Bobo 寫嘅一段嘢啦。 因為我成日想知嘅，你寫啲嘢咁長咧，有冇人睇嘅？ 佢都， 我用佢好坦白噶，即係而家 都唔算好長噶啦，都唔算好長噶。 即係香港， 我覺得問題，我覺得個問題唔喺 Bobo 度嘅喎。唔係，所以有一次我同陶君能傾偈，咪就咁講咯。即係陶君能就退隱江湖啦，屌！因為即係成日講嘢又長篇累敘，寫嘢又唱寫又長篇大論，我哋又唔識 create 三碑嘅，係咪先？而家係個三碑年代嚟㗎嘛，即係你成段嘢最好就用一兩句 round up 佢， 係 啦。咁啲人冇耐性睇嘢，個腦又唔 Q 去諗嘢㗎嘛，所以你咪覺得阿 Bobo 係山西太原人咯，屌！即係所以冇撚嘢好講，即係冇撚嘢好講㗎嘛。 即係會唔會轉下型咧？即係寫短少少啦，哇！冇長篇， 呢個改變啊，六百字啊， 哇！六百 唔係。 好长㗎咋大佬。真係唔係好长㗎咋几分钟。 应该係话长同埋短都应该识写。 OK， 但係你集中写喺长嗰度呢其实呢几。你係會令到啲支持者，你知啊？我唔係話啲支持者學識唔夠啊，係 要學下牛哥你整啲散閉先。 即係短，佢睇得明， 知道 短 短 嘅散閉， 短短精幹。 我成日喺度鬧啊鬧啊陳影輝，哇！呢頭啊講建構，嗰頭講論述，啲人唔知你講乜㗎嘛？建構解構，解構空圍解構，大佬你講清楚啲。你講你啲冇人明嘅嘢唔好啦，講啲喂你個個都可以寫得短少少嘅，同埋精簡啲嘅，你係要將佢寫得咁長，咁啲人唔明啊嘛，大佬啊，我寫啲人好明噶，因為我二十個字以內 嘅 啫嘛， 冇你四個英文字嘅啫嘛 ，like L I K E I K E， 而 家就 讚係 嘛，唔係最唔係即係問其實最近為有其實有幫呢班呢啲咁嘅新移民做啲乜嘢咧？ 其實呢即係我因為我哋認識呢即係其實件事點樣最初點樣嚟嘅呢、即係你講話係俾人即係新移民俾人鬧蝗蟲鬧咗好多年啦、即係兩年前拍6000蚊已經開始鬧啦。咁、但係呢即係我哋見到最近呢個形勢係有啲唔同嚴重咗。點解呢一方面呢就係、即係嗰個100蚊聯署啦即係以前你講話鬧蝗蟲。 咩嚟㗎 ?100 蚊聯署。 即係之前 喺台灣登廣告、 冒犯談、發起嗰個聯署呢、就係講話反赤化咁係講完頭減人嗰、那個聯署啦，咁、其實即係我哋覺得同以前唔同嘅咧，就係、以前講蝗蟲都係網上言論啫，咁大家有言論自由冇問題啊。但係冒犯其實佢自己本身係議員嚟嘅，即係佢係一個民意代表，係、有呢個權力係去制定政策嘅。咁但係咧，佢哋都竟然係去提出，即係坦白講，你齋計內容咧，佢哋當然係溫和過蝗蟲論嗰啲人好多啦。但係佢哋嘅身份咧係有別於網上嗰啲普通網民噶嘛，所以佢哋即係講得雖然係溫和咗，但係其實佢哋係即係好重要嘅，佢哋呢一番言論。咁第二樣嘢咧就係、高達事件啦。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咧？就係、之前咧喺無線新聞咧，就係、當討論呢一個低收入補貼嘅制度嘅時候咧，就訪問咗一個家庭。咁、就話啊，即係佢哋係啲基層家庭，冇攞綜援嘅。 但父母認。 係啦，咁係啦，咁然之後咧，嗰個被訪者咧就講廣東話唔正嘅，即係講話自己啊，其實都唔夠錢買牛肉食啊咁樣，咁然之後咧，但係就聽到變咗牛油咁樣，咁咧然之後喺被訪嘅屋企嘅即係背景咧，就見到佢有幾盒咧高達模型咁樣， 限量版嘅， 係啦，咁咧然之後就即係啊，有好多網民群起而攻之啦，就話喂你做乜事又話冇錢啊，你做乜事又先買高達啊，你講嘢又唔睇呢個苦真係 好最怪。 系啊，肯定系新移民啦，咁啊，又落嚟攞埋晒，又喺度讲话 攞咗综援之后买高达咁 样，系 啦，但系个问题就系佢唔系攞综援啦，咁啊，然之后即系其实呢一样嘢咧，其实都令到好多即系前线搞社福制度嗰啲社工咧，都讲喂唔掂当，即系譬如即系 点样唔掂当？ 即系唔掂当就以前就系即系以前咧啲社工咧就系叫我哋话好去政治化噶嘛，唔理政治嗰啲嘢就净系争咧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咁样譬如话综援唔够用咁样，然之后话而家要多啲钱啦、咁样，又或者咧系譬如话即系改善呢个劏房环境咁啊，逢新系夏天嘅时候又度下几多温度咁样，要去改善下居住环境啊咁样，通常系呢一啲啊嘛，唔会点样触动到个政权同埋政治噶嘛。 系 咁，但系咧即系呢一单嘢之后咧，其实有好多嘅团体，譬如话搞新移民嘅同根社，又或者关中联，佢哋即系关心低收入同埋综援家庭嘅，都会觉得喂，我哋已经唔可以再喺個框框入面自己揸自己一啲制度啦。而家嗰啲中港矛盾嘅風潮咧，係輪到 辣 到埋身啊！ 係啊， 同埋咧，即係同根社 即係幾盒高達模型都可以搞，可以搞出件事出嚟。 係啊，即係嗰啲社工咪講啦，喂，做唔到嘢喎，大佬，咁樣都俾人鬧成咁，仲要起埋底，起埋嗰個 case 底。咁啊，另外第三件事就係咧，即係同根社其實啱啱喺過去啱啱嗰一年嘅7/1啊，佢都有擺街站。咁啊，俾啲龍獅旗嗰啲人咧圍少啊， 唉，真係好慘， 少咗一粒鐘， 講翻自治撚， 係啊，之後就佢即刻 call 啲大學生嚟幫拖啦。 喂，呢個幾搞笑嘅，即係聽到頭先 Bobo 講，即係你而家咁樣，如果咁講咧，做社工咧，你都要好正，即係好識要分咩叫政治正確， 係啊， 或者你唔係淨係做議員啊，即係譬如我成日講話，喂，做議員咧就要成個道德撚咁噶嘛，即係以前就有人叫我仔去選區議員，我哋都傻噶，屌你又唔撚去叫一雞，又唔撚去唱得歌，又唔揼得骨，我哋睬你都傻。咁你而家唔係，哇，聽阿 Bobo 咁講，喂，我如果我係個綜援人士，我都要。 好政治正確喎、嗯、有啲譬如個社工要教佢嗱你係中門人士嚟㗎你有啲乜嘢唔可以買啦有啲乜嘢可以買、嗯、有啲乜嘢唔可以買屋企、啊、有啲乜嘢可以買屋企。 同埋呢 黐撚線。 仲要呢係一定要講廣東話好正囉。喂講真嚟咗香港十幾年講廣東話唔正有乜咁出奇呀、啊。 傻㗎啫即係個社會真係已經係到一個好傻嘅地步。 係呀、啊。係呀、啊。咁啊即係譬如話即係我有參與土地正義聯盟啦我哋都有㗎、嗯、即係組織呢個東北即係中北發展嗰啲村民啦，老老實實其實佢哋都有受到呢種思潮影響嘅，即係好生活上佢哋出出入入都係上水粉嶺火車站， 嗯、 都一定係會見到、嗯、即係啲 水 貨客啊，同埋周圍變成藥房啊咁樣，佢哋都會有唔高興嘅。咁啊，但係即係當呢一個咁嘅中港矛盾思潮，佢哋都會喺度諗，喂係咪關新移民事，然之後令到佢哋間屋冇咗咧，要拆咧，被逼遷咧？咁但係我哋即係比較知道會去做下研究嗰啲，會見到喂其實。佢即係成個東北發展根本起樓嗰啲面積係極少嘅，就細過高爾夫球場嘅。咁你冇，其實政府就擺到明呃你啦， 啊、 即係話要起屋。 但係即係嗰啲頭先講嗰啲東北嗰啲 村民， 其實佢哋明唔明咧？即係佢明唔明嗰個問題，其實唔係太關新移民事嘅咧。即係佢哋自己都會諗嘅。 佢會思考。 佢哋會思考。 因為坦白講，最初嘅時候咧，佢哋都會受到啲影響。一方面就係啲上水粉嶺火車站情況。嗯、第二方面呢其實他們覺得自己間屋被迫遷香港人不會關心、 嗯、 即是他們會覺得香港人不關心他就夾硬要找一些東西是 個投射去 是啦即 是去遊說香港人支持他 們、嗯、 那他們就覺得用這種方法呢、啊、說、梁振英割地買港啊這些這樣方法才可以呢令到香港人支持 我試試駁一下你、啊、因為我不是寫在香港、啊嗯、我對這些新聞其實我都是一知半解但 我都曾經聽過香港政府那個即是現在梁振英的政府那個解釋就是說佢話佢都冇賴落去新移民度啊！即係我嘗試幫佢解話，我記得佢，我聽過好幾次佢哋解釋就話，未來嘅你哋啲香港嘅年青人即係我哋香港下一代，我哋就要住入去東北嘅啦嘛。因為啲咩土地唔夠啊，因為唔 乜 鬼嘛。佢係叫香港人入去住噶嘛，佢都冇。我啱唔啱啊？即係佢都冇，其實佢冇乜點將個焦點擺喺新移民嗰度。 冇錯，其實最初嘅時候咧、啊，即係舊年前年咧，中港矛盾嘅風氣冇咁勁嘅時候咧，佢、嗯、都好即係政府好坦誠講，其實係迎合呢一個中港融合嘅。 嗯， 咁但係之後咧開始有呢啲蝗蟲論出現之後，佢醒啦，醒爬啦，就將佢變成香港人嘅新市鎮。嗯即係用呢一個咁樣嘅包裝嘅橋段講話啊，提供到有幾多個單位啊咁樣。但係我哋一睇個數咧，就知道唔對路啦。你成個東北發展600多公頃，你起樓嘅起得100松啲公頃、 嗯， 你其他個500公頃去咗邊嚟做乜咧、 嗯？ 就起嗰啲什麼咩特殊工業啊、嗯、多元化發展嘟嘟啊啲咁樣，係唔知咩嚟嘅。咁即係 你從數字講啊，我話俾你，即係我唔從個數字講啊、嗯。你叫曬香港啲人走曬入去東北，一路係咁北移去向北住。其實呢個喺國內好多城市嗰個現象都係咁啊，就係話由個內環一路 move 就 move 到去外環，啊五環、六環、七環咁樣。點解會咁啊？因為嗰個 core of the city 係俾曬啲有錢佬住啊嘛，你喺第日你喺市中心係買唔起啲樓噶嘛，買得起嗰啲咪又係 有錢佬 國內人咯，即係嗰個現象。那個現象佢冇話埋俾你聽啫，咁我清晰少少話俾你聽。 係啊，所以即係意思你都講啊，譬如我哋見到啱啱啊觀塘，我哋老家 啦，係啊， 而家重建咗啦， 窮區嚟啫嘛， 賓館觀月華峰， 咪咯， 幾多錢？20000多蚊， 豪宅嚟㗎而家大佬， 觀塘裕民坊20000多蚊，你係咪 西營盤都豪宅啦，度度都豪宅嚟㗎而家， 係 啊，乜都豪宅嚟㗎，係 啊， 所以亞的發達啦，我識你聽， 係咯 ，OK， 亞的老豆發達， 所以你唔好話俾你兩個唔好話俾人聽你嚟自。窮區啊，大佬， 係咁窮啦， 好鬼有米而家，大佬， 好恐怖啊， 係啊，係 啦，即係咪一樣咯，即係你舊區重建咗之後就起埋曬啲咁嘅貴嘢， 係啦， 即係我哋又住唔起嘅， 係啊， 咁啊後生仔你一係咧就喺市區住劏房，一、 嗯、 係你就真係唔方唔去東北啦， 咪東北咯， 然之後日日搭3個鐘頭車來回翻工， 咪醒啲嘅僆仔就已經唔同你唔等你東北啦，聽北上頻道嗰啲好多都已經 move 曬上深圳住啦， 最簡單啦， 香港翻工啊，每一日。 睇下碌咪知咯， 系咯，即系系你咁需要开名啫，即系我身边好多呢啲人啊，即系自求多福， 靠自己啊， 吓。 我话先， 但系起码咁讲啊嘛，系个物价升咗好多，辛苦嘅都系，即系而家真系辛苦嘅，即系譬如你搵一份香港嘅人工，跟住你翻上大陆住系比以前吃力嘅，但系起码你唔系因为已经好多系早几好多年前已经去到嗰度，已经系改变唔到啦，因为佢已经 settle 咗嗰度嘅生活，就系、是、好似阿牛咁讲，喂，你住嗰层楼啊？起碼都100多萬買返嚟啦，100多萬買返嚟，你起碼唔係再買又好租又啦，你買層樓係成千尺㗎嘛。 嗱，我最簡單， 你點返返嚟住個劏房啊，大哥？ 最簡單㗎啦，而家你喺旺角租個劏房3000多蚊啦， 係啊， 2000多3000， 得啦， 得4000蚊，你計下，如果我喺深圳。福田 ，OK， 啊，对正个落马洲嘅管制， 70平方米一定租到啦， 两房一厅 一定租到， 一定租到， 系 两房一厅大概系围起嚟4000蚊港纸到啦， 系啊， 4000蚊港纸做两房一厅啊，大佬， 咁你起码 两房两厅啊，大佬， 因为嗰、那个你譬如你住喺嗰度啊，咁你喂。深圳嘅政治唔關你事㗎嘛、深圳呢個唔關，咁你基本上係一個優質生活嚟㗎， 好優質， 係啊，即係用返相同嘅價錢，咁所以好多人一早已經諗通咗啦，都已經係咁樣 move 咗上去住啦，即係呢個都係香港人嘅悲哀， 所以咪有一陣人話囉，你要家庭團聚，你不如就搬返去大陸家庭團聚啦，咁樣㗎嘛， 係啊，米鬼搬落嚟啦，呢、這個都有 源頭減費囉，係咪先？ 係啊， 但係好灰喎，即係連我去邊度團聚都要， 係， 喂，其實呢樣嘢其實。團聚呢樣嘢係自己鍾意去邊度去邊度㗎啦，譬如我同一個美國嘅女仔結婚嘅話，喂，我有權搬去美國，因為我自己嘅自由選擇嚟㗎嘛，或者嗰個美國嗰個女仔搬嚟香港係佢哋嘅自由選擇嚟㗎嘛，喂，而家你係講緊 阻止個團聚 係唔俾佢哋有個自由選擇啦，喂，大佬，你係咪民選㗎？講真，喂，好， 你所接觸嘅移民家庭其實對即係對阿毛姨姨佢呢個方案， 咁梗係好 hurt唔hurt嘅咧？即係 梗 hurt 啦！即係坦白講，毛姨姨以前咧同譬如同根社啊嗰啲咧都 friend 嘅、你知佢好中意教人英文噶嘛？ 係、 咁佢競選都講英文， 係啦， 意思 係 啦。咁佢咧都即係都有教喺即係開下班啊咁樣嘅。咁所以其實係都有好 friend 嘅。咁但係咧，即係因為呢一單嘢之後， 嗰啲人就真係用英文回應翻佢啦。What the fuck 咁樣？ 所以佢哋。都好真係 hurt 㗎大佬真係咁即係但係即係對於即係新移民嗰啲人嚟講你我哋之前呢講話香港攞返審批權其實佢哋呢係好支持嘅、即係因為佢覺得而家 係啊呢個係而家你爭取緊嘅嘢嘅 係啊因為、okay. 即係你 喂咁就甚至阿毛衣粉各位佢哋都爭取呢樣嘢嘅 係咪咁喺爭取審批權呢個其實冇矛盾㗎喎 係啦 你嘅立場都係 係啦 希望個審批權擺返落去香港呢邊。 係啦冇錯。即係雖然而家即係喺內地而家主責嘅即係審批權入面呢已經比以前係透明咗嘅。譬如佢計分制呢佢就即係都會講話譬如話個 quota 係有60係俾子女 ,30 俾配即係分隔4年以上配偶即係然之後呢每隔一日呢就 0.1 分嗰啲咁其實都係比較清楚嘅。咁但係即係始終都係即係其實假結婚或者假仔女其實冇乜可能發生因為要驗 DNA。咁但係你喺香港即係其實啲新移民家庭都會覺得呢會透明啲同埋可以監察同埋而家呢即係都有個現象就係話其實係即係子女少咗嘅即係子女申請係少咗嘅咁會唔會譬如個 quota 可以有彈性啲呢譬如配偶多啲子女少啲咁樣因應需要嚟去改變呢但係呢而家因為嗰個審批權喺大陸呢其實呢一啲咁嘅彈性係少咗嘅所以佢哋會覺得呢個審批權喺香港呢係好事嚟嘅。 我想講講咧咩假結婚假子女嗰啲咧，喂嗰啲係冰山一角，你唔好將個焦點去咗嗰度。如果去咗嗰度咧，你根本乜嘢都做唔到。喂， 係啊， 等於呃綜援一樣啫嘛。喂，冰山一角嚟咋，你又叫唔好俾綜援，唔好個焦點去咗假結婚嗰度。喂，100個冇一個啦，講真，好坦白啊。 咁但係如果你嗰個矛盾，譬如話係個審批權喺香港嗰、那個，咁、其實無依佢都係咁樣諗嘅。 大家 諗 緊呢個。 咁但係你同佢哋嗰個睇法嗰、那個矛盾喺邊度咧？即係嗰個源頭 我諗最主要係喺嗰個 quota 嗰個配額嗰度啊，因為咧佢哋嗰個邏輯咧就係、是、即係一方面喺香港，第二方面咧，其實佢哋覺得要減少嘛，所以源頭減 入，即係150要減， 係啦。嗰、 okay. 陣時譚海邦咧，直頭咧，即係佢真係亂咁噏㗎，佢求其噏。 應該要搞到三四十個啦咁樣。 係。 咁我哋問，喂，點嚟嘅三四十個？你基於咩原則標準啊？冇㗎，冇。 感覺覺得係。 求其㗎咋咁樣。 一個啦，每人。 咁你即係你 抽獎啊？ 係咯，抽獎喎呢個公平喎， 係咯， 係啦，即係你好合理，即係你好似講到好合理化即係你係講緊話針對假結婚啫，唔係講緊真係家庭團聚嘅。 有幾多假結婚咋？ 但係個問題就話你噏得三四十個 quota。然之後邊有可能係唔會延長嗰個等候期呢？咁呢一個係即係佢互相矛盾㗎喎。咁即係所以我哋就會覺得同佢嘅差別就係話，大家都要覺得係香港要攞返審批權，但係呢我哋覺得嗰個 quota 其實係應該按需要有彈性嘅。但係即係你話少啲有得多啲有得，但係至少今天嘅就應該150應該不變。如果唔係你要減少就變成呢佢哋家庭團聚時間會更加長。 喂 諗下唔好話即係兩公婆等四年啦。阿牛你我条女要你同佢分隔四个礼拜都唔掂啦， 系咪先？因为我唔止一条女啊嘛，系咪先 ？OK， 咁所以即系我哋即系个差别就系佢哋要减配额咯。咁嘅话喂，真系唔掂。 唔系，即系我最大嘅问题就系、是、你点解会成日要将家庭团聚呢样嘢搬咗出嚟讲咧？即系因为。其實你唔好認為係生 BB 嗰度喎，其實而家係中港結婚嘅人都未必全部都係生嘅，未必㗎。你成日覺得話，哇啲因為啲會出嚟攞福利嘅嗰啲係咁生，係大多數都唔生啊！我識幾個朋友結婚都唔會生嘅嚇。咁問題就係因為年紀細嘅就申請嚟嘅話，咁就配額唔夠啦，就佢用唔盡嘅配額啦。咁某程度你咪申請啲年紀大嘅過嚟囉，因為港人嘅家庭子女有啲係年紀大㗎嘛，可能好似阿龍仔咁 樣啦，年長咗， 年長咗啦， 係成長咗， 嗰啲佢哋認為呢係冇競爭力啊，即係因為但好坦白啦，你嗰啲喺國內生活到四五十歲囉，喂你仲過嚟香港做乜鬼嘢呢？因為佢好多人用呢個角度去講嘅，咁樣講真，咁阿寶寶點睇？ 系咪？其实而家个制度已经系咁啦，即系 用唔尽啊嘛，佢 话一嚟用唔尽啦，同埋其实佢嗰个优先咧就变成咧，真系咧细路优先啊，细路嚟香港优先。咁其实超龄子女咧，其实系而家只系能够用余额咁样逐个排落嚟，所以其实有好多即系家长咧，系其实等到死啲仔女都未落到嚟照顾佢哋， 就好多噶。 有啊，好多啊，即系其实而家150个 quota 入边咧，系60个系啲细嘅子女啦，只有30个咧就系配偶啦，咁剩余嗰啲咧先至系即系 90就即系都几十， 90系啦，即系仲系分隔四年以上嘅配偶啦，咁剩翻嗰啲嘅先系俾一啲分隔少过四年嘅配偶， 但系佢唔会灵活调动嘅， 唔会嘅，唔会 啱啊。 然之后咧，因为咧十几年以嚟咧，85个配额都系用唔尽啊，咁所以咧即系而家先至即系呢一两年先至开始话，剩翻嗰啲 quota 俾超龄子女啦。 但系有冇每一年又检讨下呢个150嘅组合嘅咧？都冇， 冇噶， 咁就系咯，呢个都冇变咗。 咁所以其实即对于香港人嚟讲咧，即系其实佢而家呢一个制度其实已经系即系帮紧香港补充一啲后生仔女啊，因为香港人唔生啊嘛，唔生仔啊嘛， 断层啊嘛，我哋成日讲啦， 系啦， 几年前我哋都讲啦，同阿波阿波波系咪先？ 系啦，咁其实啲细路咁细个就落嚟香港嘅话，点沟淡啊？你读咁多年喺香港读咁多年书啊，你反沟佢添啦， 我沟翻佢哋添嘛，系咪先？ 系啊， 我哋文化会冲击翻佢哋噶嘛，讲真，咁问题就好鬼复杂喎，我成日觉得。 咁但係而家你目前都係一路帮緊呢班人嘅。 即係叫做大家一齊合作係去 爭取。有啲咩可以做到啲嘢呢？係。即係做緊啲乜嘢呢？类实质上嘅嘢。 即係而家其實譬如我自己本身呢就係、是、有參與喺即係關中聯入面啦、即係關心啲低收入嘅即係家庭嗰度。咁 都係新移民嚟㗎。 其實唔係純粹新移民嘅，有部分係因為好多即係中港家庭。咁、 okay. 所以而家個話點樣用呢個公屋資源啊，其實呢有九成其實都係中即係譬如香港老公香港老婆即係配偶就係內地人咁樣。所以係冇增加到房屋資源嘅。咁即係我同事啊Jackie 啦，孔令瑜佢就係喺中國家庭聯席嗰邊嘅，咁佢就係即係直接係去即係協助即係爭取居權嘅，無論超齡啊點樣嘅仔女嚟香港嘅，中間有啲咩問題，咁所以變成咧，而家其實係香港都係有份參與喺個審批嘅小組入邊，但係其實就唔夠透明，咁就變成咧有一啲即係阿 Jackie 平時就接好多啲即係中港家庭嘅 case， 然之後就彈翻俾即係保安局去處理啊咁樣咯，即係睇翻喂其實係咪中間發生啲 啲咩問題啊咁樣係咪？ 即係申請唔到嚟一路都 係啦係啦係啦。 阿孔令瑜就搞就都有搞呢啲， 我搞咗十幾年 哦。係 啊 係 啊。咁所以即係講真，其實都好委屈㗎。即係如果你講緊話即係假結婚或者係貪污，喂，梗係有聽過啦。即係唔好講話范國威成日喺二辦聽過，即係 Jackie 啊，我哋喺即係政委啊，聽得更加唔少，但係我哋應該要分清楚係嗰啲係佔幾多，唔應該因為呢一啲嘅人然之後一足高打冧曬一船人。 係咯，而家佢哋就係咁樣，嗰下老土啫嘛。我成日覺得係 啊， 真係大佬，喂，家庭團聚好緊要啊！你即係你唔可以話喂我啲有咩方法？我成日覺得香港斷層㗎啦，講真，你俾一啲年青啲嘅，或者俾一啲喂，甚至乎你係俾啲超齡啲嘅，喂，佢可以做啲好低。低技術嘅工作啊，嚟洗碗啦、啊！而家洗碗成萬蚊一個月啊！你可唔可以俾佢做先？ 啊、喂，而家佢哋做好過叫俾佢請外勞啊！ 等我哋呢啲真係香港人本身好咗，真係技術高啲嘅，咪有個跳升嘅出路咯。 我冇諗得咁複雜嘅，我都係翻轉頭講嘅，就係呢啲人佢個爸，可能佢嗰個爸爸或者媽媽，佢係香港人嘅時候，佢就應該係有權嚟呢度生活嘅。我亦都唔覺得，我唔覺得話喂你我哋而家已經有一個。即係我覺得長久以嚟亦都有一個對香港人有一個保障，就係佢但呢個亦都有一個 補充啦， 有150個。我都係嗰句囉，我唔覺得對香港個社會有一個好大嘅衝擊囉，即係點解要去咁樣搞佢哋呢？即係我反而就覺得 喂，係嘛， 我成日都覺得就係、是、我更加鄙視嘅就係、是、喂你所謂係一個什麼嘅優才，跟住你嚟到呢度，但係呢你一年365日你自己問自己、 啊、 你究竟你喺香港你又生活咗幾多日呢、啊、或者然之後跟住喺個心理個心喺邊度呢、啊、然之後你行出嚟口口聲聲就叫我要愛國啊要成、啊、你有冇一忽嘢係俾我睇到你係似一個香港人呢？即係我更加鄙視你啲人、啊、你大把錢又點樣啫？喂又如何？即係我咁唔係同你講， 即係你搵到錢，你搵到錢 係啊， 一樣寄返鄉下， 跟住、啊、你又話你係香港人，我又話我係香港人、啊、即係而家講香港人好撚慘㗎、即係我哋都講啊，你而家咪人哋問你係邊度嚟嘅，你又話我又講唔出我係中國人，好啦，而家我以前咧我成日話俾人聽我係香港人， 而家 唔得啦，而家要再要講啊，我係港英年代嘅香港人啊， 香港人 係或者係舊香港人。几撚烦啊，边有个地方好似我哋呢度咁撚烦㗎。屌你老尾大佬，即係个身份认同嘅嘢係即係可以去到咁滑稽㗎，咁你真係冇嘢好讲啦。 咁其实呢 係 阿 Bobo 啊。 即係然之后佢又俾人叫做山西太原人，真係正㗎真係。 又系问下一啲 经典嚟 嘅话题啊。 係。 即係呢左交由几时开始嗌你㗎呢？ 左交 呢个字。称呼为你啦， 你认唔认自己系左交呢其实。 你問我認唔認，我就唔係好認㗎啦。 即係咁啦，我可以解釋少少啦。阿Bobo係左嘅，有 係左 幾交嘅， 但係唔知係咪， 但係唔係你左交， 左而不交嘅。 O K， 係啊嘛，我都左，我有時都交，但係我唔係左交， 你係左交。O K， 得係 O K。 喂，我覺得呢個問題有貶義㗎。 係，你點睇咧？左交即係最近又有一個右交出嚟啊嘛。 哇，其實咧呢一啲係扣帽子嘅方法嚟啫嘛，即係啲。講真鬼有啲咩人係識分左同埋右啊，然之後呢就夾硬扣呢個帽子，然之後就將你呢就係、是、即係打成係某一邊嘅人啊、即係一啲不理世事啊，唔離地嘅、離地唔了解到香港群眾呢而家嗰種喺中港矛盾嘅水深火熱喺邊一度，其實佢扣呢一個帽子咋嘛，咁我都唔明嗰啲鍵盤戰神呢點樣係覺得自己係比我哋唔離地囉。 咪好非黑即白啊，即係個社會、即係你見到其實呢、這個當好多人成日譴責我都話呢個問題好，我每一次講呢個問題我都覺得係好難去講嘅、即係你話喂我係咪要企曬喺某一邊，然之後同另外一邊去對立呢？我覺得我好難做得到，即係譬如話我哋好明白，我哋長期喺香港生活有一個被逼爆嘅感覺，我哋知道嗰、那個即係嗰個國內嘅好多人嚟嘅嗰個問題，但係我又完全唔可以企曬喺今時今日香港年青人嗰個睇法，即係覺得 所有人 都 係冇年青人， 所有都係蝗蟲點，即係呢個唔係一個非黑即白嘅問題嚟嘅，但如果你幫啲內地人一 一講少少嘢，或者咁啊，你幫佢啲150個嗰啲做少少嘢， 唔係左交咗大中華諗， 大中華諗嚟啦，即係好慘啊！即係個社會係可以 變到。所以其實即係點講真啦？如果你講話黃松麟都出現咗兩年啦，點解我哋最初嘅時候幾唔高興？有時可能喺網上面發泄幾句咁樣，其實都唔至於好似今即係呢兩個月係變成即係團體，大家好即係無論你做即係新移民團體也好，社工組織啊，或者係我哋即係土民咁樣搞開東北或者係菜園村嘅，都會連結埋一齊，係去講呢一樣嘢咧。正正就係即係覺得呢一個即係我哋希望可以提供到第二種選擇同埋可能話俾人聽，即係講緊話我哋都唔妥中港矛盾，我哋都唔妥咁樣，即係中港兩地政府咁樣欺壓香港人，但係我哋唔需要鬧人蝗蟲，我哋唔應該用排外或者排內地人嘅方法嚟去做嘅，我哋覺得係要即係。大家唔好淨係做鍵盤戰士，應該跳出嚟嚟係去即係針對。 清楚啲先啦。 你要改革嗰個制度，唔係喺個鍵盤上面就可以搞掂咯。咁所以即係我哋希望嘅係提出，即係坦白講，我都唔鍾意呢啲什麼左右交爭論啊。即係我覺得係冇意思，但係。 標準咗啦嘛已經。 但係我覺得至少係可以俾到一個選擇，一啲人，佢唔鍾意即係阿陳雲嗰類冇飯談嗰類模式嘅，喂，原來其實可以有另外一種方法。係 啦，俾到係俾個選擇。 系啦，系啦，即系我唔知道我哋会唔会成功，但系至少即系其实唔系咁无力咯。 系，即系我再简单讲嘅，其实你就算我哋我哋几唔愿意都好，但系你始终都要承认就系我哋有中国人嗰个血统噶嘛，吓，即系譬如话，当然啦，即系问题就我哋自己嘅选择嚟嘅啫，即系我哋因为我哋而家唔中意呢个政权，我哋成日都话俾人听，我哋系香港人，但系你不能完全去否认你自己嗰、那个即系中国人嗰、那个嗰、那个身份、 啊。而家嗰个讲法就系要简单化佢啊嘛，因为你真系太复杂啊嘛，因为你太长啊，喂，我要界定我系乜嘢香港人，已经咁复杂啦。 香港中国，香港中国人啦，因为中国香港人， 我哋要简化。佢咪一個新香港人，一個舊香港人咯，咪等於即係而家我哋上網係一個即食文化嚟噶嘛，短咁又什麼咁啊變咗簡單咯。但係如果你話再深化，我冇時間啊，話俾你聽嚇，即係就係咁樣啫嘛。但係如果我哋有時間諗下我哋自己嘅身份係兩件事嚟嘅，話俾你聽，即係我哋唔係咁單一。你就係講一個舊香港人就可以代表到我啊？喂，就舊香港人都有好多唔同嘅諗法㗎。舊香港人都係左交同右交㗎嘛，即係。 嗱，講到呢度又我哋又可以唞一唞啦。咁就 有咩講？ 俾阿 Bobo 唞一唞之前咧，咁我哋就講一講嗰個關於個北上嘅打賞錢啦， okay. 都係一啲左交嘅行動嚟㗎。我哋 大中華撚啫， 屬於大中華撚左交運動啦。 OK， 咁就咁啊，要講一講秋涼嘅個案啦。咁啊，我哋上個禮拜都提過啦，就我哋喺上個禮拜大師同阿 Eugene 嗰個 show 串到盡嗰度咧，咁就好多謝現場嘅觀眾啦，我哋籌咗大概12,000多元啦。咁就我哋將會決定呢，就全部呢都會再次撥捐俾曬秋涼。咁個原因都係因為呢，就其實最近呢佢就已經出院㗎啦。咁就暫時佢嘅決定呢，就係會先返去老家湖南，咁然之後呢就喺湖南呢就再即係我諗佢都好想去見返佢個女嘅。咁因為已經隔咗好代， 係 啦，呢個亦都係一個好關鍵嘅時刻，因為我諗佢個女亦都將會第一次即係見到佢媽媽嗰個樣子，毀容後嗰個樣子啦。咁但係 anyway， 我哋祝福佢啦，都係一個團聚嚟嘅。咁然之後跟住落去，佢都冇乜打算啦。咁其實呢就上個禮拜但系咧，就佢就去咗喺 Matthew 嘅安排之下咧，就去咗香港大學嘅喺深圳嗰度邊嗰個醫院去睇啦。咁、那個醫院咧就初步去睇過，但系咧就覺得咧就係咧，如果要稍後再做進一步嘅手術咧、所有嘢咧就可能要等幾個月後。咁、所以咧暫時冇乜嘢可以做到。咁、佢就決定咧先翻去老家。咁、我自己做咗個決定，就係將上個禮拜串到盡嗰啲錢再撥捐俾佢。有幾個原因啦。第一就係根本嗰筆錢亦都唔係好大筆嘅錢，大約10,000蚊。人民幣到啦，咁第二咧就係我覺得佢好喺好短期之內咧，基本上佢係已經即係好難恢復個工作能力嘅，咁、所以我覺得 覺得咧，我應該要我哋幫得幾多就幾多啦。咁我哋就將呢10,000蚊咧，先俾咗佢先，起碼解決到個燃眉之急啦。 係啦， 咁所以咧，我諗大家網友都冇乜反對嘅。咁至於打傷前個balance，今個禮拜 update 唔到俾大家，因為阿的哥就你知道去咗西藏啦，咁啱啱翻嚟啦。咁跟住咧，我哋要等佢又整合曬嗰幾個户口，咁我哋下個禮拜我應承大家就要再update 下大家個balance。咁但係都要呼籲大家啦，錢唔多啊，我哋而家好幾個個案幫得呢、這個幫唔到嗰、那個，咁啊即係好大鑊嘅。咁所以咧，希望大家繼續要即係幫手去捐錢啦。捐錢嗰幾個户口上翻去北上頻道 Facebook， 咁你可以揾翻嗰個打上前個 files， 咁可以揾得翻所幾個捐款嘅渠道啦。咁啊，暫時係咁啦， 都係嗰句啦，多少唔拘我哋 嚇。係啦，咁啊，亦都多謝翻上個禮拜喺串道盡捐款嘅 朋友 啦，再次衷心感謝你哋。咁好啦，咁啊休息呢一次之前咧，就希望大家啦，我會將仲有8分鐘到嘅時間咧，係會交俾呢一位歌手嘅張元咁咧。嘅一段說話，咁同埋呢就係、一隻 Santana 嘅歌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hips， 咁我將佢 mix 埋咗一齊嘅，咁我希望大家唔好跳咗佢呢八分鐘，其實呢可以聽一聽究竟張元講咗啲乜嘢。咁呢係講嘢嗰個係一個場合呢，係一個佢喺英國曼徹斯特嘅一個演唱會嚟嘅。咁佢講呢段嘢之前呢，其實就係因為有一位當地有好多中國嘅留學生就睇個演唱會啦，入面有啲呢係嚟自台灣啦，亦都有啲呢嚟自大陸嘅。咁喺佢講呢段說話之前呢，就有一位台灣嘅學生呢就攞咗支 青 天白日滿地紅旗呢就攞上台，咁佢就舉高佢，舉高咗之後呢就有一啲國內嘅學生呢就唔係太開心滿意啦，咁跟住呢佢就向一段說話呢就向呢啲國內嘅學生講嘅，咁我希望大家聽過先，我哋休息一陣，第三節返嚟呢講下呢一件事件。 OK， 我再回來唱好。我們夏天這首歌就是我們昨天也有唱過的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hips， 這首歌詞影響我很大，我應該要在下一首的時候唱的，但是你知道我这个人啊，就是还是想要跟那位小女孩说一下，就刚刚跟我讲 No politics today 这句话，应该是从电视上学来的吧，或是电影上面就是这样讲，好像很有风度，或者是仿佛很了这个状况这样子。对，就是 I know Yeah, but you know what, which part's not fun? Just because you see the flag from my country? I don't think soYou know, 我不会觉得我看到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旗我都不会觉得不开心，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不好玩。 Yeah, but if you want to tell me why, you can tell. Yeah, I'm always listening. Yeah, but what I'm trying to say is I'm always happy to introduce where I'm from and what I am. 你知道就是我不是一个很喜欢当某某某什么什么什么人的人，我觉得我的人生啊，就是在比如说像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aves 这样子的歌词教育我的地方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永远要用一个个体的生命去做所有的思考，不是只为自己活，而是因为活出自己，所以你去理解下一个生命也有可能是这么完整，这么全然而独立。当你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并不是一个工具，不是一个道具，然后甚至不是个机器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去连接这个宇宙上面任何别的生命，然后并且试着去尊重它，然后并不是用这种约定好的方式。我一直觉得法律啊或者是约定过的事情只是给不懂得尊重人与人之间相处之道的人去做参考的，但如果你曾经感受过自己真正的活着，你就会去捍卫另外一个独立的生命，不论你认不认识他，或是不论你了不了解他是什么样的背景，然后他会有什么样的未来。那这首歌像我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叫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hips， 我想要在今天献给这位同学。 I truly hope that you're going to have fun because that's why we're here, just toYeah, make you feel fun. And we can feel like we are in love. 走。